肺脏和其他脏腑之间，这讲了四个方子。那么冬天呢，冬天呢，咱们以这个肾以肾水作为基础，讲了三个讲了三个方子。一个呢，一个是这个用这个水克火我们讲的叫什么叫心肾相交这我们讲的时间最长讲了失眠是吧，讲了这个心肾相交来平衡人体的阴阳养人的精神。失眠不是病是好多病症的一个临床的表现症状。所以说你吃安眠药叫对症治疗你找着病因了，针对病因去叫对因治疗所以啊，血不养心的失眠你要吃铁皮石斛养心血肾精不固的失眠，越睡越累，夜尿频多，后半夜容易醒你要培固肾精。肾这儿呢，我们一共说了三个方子说了三个方子这个是叫心肾相交，水火相济第二个方子说的是水来土屯，是吧脾肾同调的讲了慢性结肠炎讲了肾炎还讲了肾衰这是脾肾同调。最后讲肾脏的，我们讲的是什么？更年期说人为什么会有更年期综合症首先是你气血不足女人伤于血男人呢，男人亏于精亏于精。那么肝藏血，肾藏精肝肾不足则多事之秋多事之秋。这就讲了更年期综合症和这个人未老而先衰你看构成人体的材料构成人体的材料。外边呢有皮是吧里边呢有骨头有筋有肉还有血脉血脉。那么这个人体的结构是以骨骼呀作为支架是吧，以这个肌肉呢作为墙壁，以这个筋我们叫韧带肌腱以这个筋作为牵拉是它活力的部分皇帝内经上说叫以筋为纲所以说一旦你得关节炎了我们中医说叫伤筋了一旦你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压缩性骨折我们叫动骨了说老话说叫伤筋动骨一百天是吧，有人说这是外科的病是吧，外科的病给你缝上了你怎么长不上是吧，医院的医生说这手术很成功是吧，人家都满地跑了你怎么还在卧床不起所以人不是桌椅板凳说你钉上钉子抹上胶水你的家具就做完了是吧，所以再成功的手术他只成功了一半医生只管钉只管缝不管长谁管长是吧，说人身都是肉长的长肉呢归脾管，皮肤的愈合归肺管，叫肺主皮毛而你那筋的愈合就是滑膜韧带是吧，椎间盘这个归筋管归肝管，肝主人一身之筋开窍于爪甲包括人得了灰指甲那也是肝不能养于爪甲是吧，那这骨头能不能长上，能不能长骨痂是吧，骨头这个给你钉上钢板你能不能长上骨头，钢板拆掉叫肾主骨